就為非就自有，若是問你是六種色心，非是是空，不非是是空，那即是有啦。咁如果你说佢系有，但系离开呢个六根六尘啊，系无色心可得。啊，如果你话六种色心非是系有，咁啊非是系有咧，咁啊即系空啦。咁啊，若果你话佢空咧，但系佢又能够分别前景，所以说佢非空非有啊，亦都不成。咁啊，总言之咧，状性本体不变能随缘啦。不妨系说空说有嘅说同说异，但状性随缘不变啦，咁就非空非有，系亦非同异。各位子言不知如来藏中正式明知的国明真色灭国暂言遍十方界啊。含吐十虚，另有方所，循意发现。咁啊，一科咧，另外佢就显理性啊，显住六种色心，就系如来藏原三世理系妙真而性。不过语言不知，同埋不知就即时系迷，未开实知之见就未有此觉智。咁啊，如来藏中就正式明知啊，正即系藏性。色咧就对景照了不破，咁就叫做色。明知咧就系、是、正中所具之色啊，所谓无时无处无法而不明照，咁你佢哋如来藏中嘅正色唔知，国明嘅真色为本国妙明，就是呢个真经嘅妙色啊。所谓如理地而知，如理而见啊，如理而通达。那是現量體證，咁妙覺暫現，遍周佛界，咁啊妙覺屬於直而常照，嗱咁啊暫現咧就係照而常直啊，咁啊直照不二，唯一藏性本體，咁啊但係此一句經文之下咧，咁啊應該仲有一句所謂清淨本然，咁啊説明咧妙覺暫現啊。遍周法界，咁而系本体咧，系清净本来如此。咁由呢个遍周法界咧，就系属于呢个心性圆融无碍，所以能遍周法界。咁啊，含吐十虚就另有方所咧，所谓含以共吐啊，咁啊有六。总嘅意思嚟就解释呢个含吐两个字啦。第一系若呢个天然之理，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咁啊吐十虚啦。咁若是无不还归此法界，咁就含十虚。啊，若是话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形体，咁就含十虚啦。若是话诸法所生就为心所依，咁啊吐十虚。只是若呢个天然之理而说噶，咁啊第二若呢个迷情，话如果纷扰扰相以为心性，迷为心就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属于含实虚。若是话认悟中一点嘅迷情啊，所谓晦昧到为空，空晦暗中结暗为色嘅色觉妄想。想象为身最圆的内摇趣外分日啦，就属于呢个吐十虚。又话譬如有人取行和平，失其两孔，佢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响他国，咁就叫做含十虚啊。咁啊，要开孔倒平，就说佢为呢叫做吐十虚，只若呢个迷情呢方面嚟讲噶。咁啊，若是话若呢个悟呢方面嚟讲咧，咁啊下文阿难及诸大众啊，咁啊文佛开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大开圆解，就话悟得系世间诸所有物，皆悉菩提妙明圆心啊，心经片圆，能够含果十虚，咁啊属于含十虚啦。若是话各国自知心片十方。咁啊，屬於呢個吐十虛啊，就若呢個開悟呢方面如説嘅。 咁啊，若是话若呢个修行呢方面嚟讲咧，咁啊，菩萨修十万行不离一心啊，咁啊叫做行十去，咁啊依一心而建立万法，咪属于道十去啦。咁啊，下文第八卷菩萨例子啊，佢话一一二相就各各现堂。属于呢个行十去啊，佢执于从中被显现群义啦，咁啊套十去，咁啊若呢个修行而讲嘅，咁啊第五就若呢个正果呢方面嚟讲嘅，若是话一无端偏啊行受十方国土，我就说个行十去；若是话不动道场偏十方界，咁啊套十去啦。又话无量就唯一，同埋既然唯一啦，咁就行十去啦。啊，若是为一为无量，咁啊说为无量啦，咁啊套十去啊，只就若正呢方面而讲。咁啊，若是话若果后所起个大用而讲咧，都话坐微尘里啊，能够转大法啦，咁就行十去咯。啊，若是为一无端现宝王忏啊。一行普现十方虚啦，咁就套十虚啦，只系若呢个果后所起呢个大用而说噶，所以话若含就若套啊，唯是一心就另有方所啦。咁啊，秦业嘅发现嗱，咁啊前个六大啊，所谓地水火风空根呢个六大之中咧。在呢个循业发现之上咧，就应该有随众生心就应所知量咧两句经文嘅，所以始终嘅释大咧，亦都应该有两句嘅经文，咁啊合埋咧就叫做随众生心系应所知量循业发现。咁啊，若是话随诸佛无上众生系究竟悟净之心。咁啊，应其所知广大无限之量啊，系循其所作嘅非有漏、非无漏业，咁啊，发现佛界六色情就妙观察智，以及呢个大圆镜智。啊，咁啊，若是话随菩萨大道心众生啊，即悟净而迷染之心，系应其所知广大但系有限之量，啊，循其所作亦有漏、亦无漏业。咁就菩萨发现菩萨嘅六色大圆镜智妙观察智啊，咁啊若要话随意性嘅智利众生即迷染而悟净之心，系应所知有限广大之量啊，咁啊循其所作嘅无漏业，咁啊发现呢个二性嘅六色成就解脱之见，以及呢个无生智。若是话随呢个三界个苦恼众生，顺善迷染之心啊，系应其所知，恰劣之量，系循其所作有漏业，咁就发现呢个三界嘅六色，动事呢就不过分全，咁啊意性解脱之见就能观大千世界，清清楚楚啊。好似观掌中呢个暗摩罗果样嘅，阿若是话菩萨训正大圆镜智就见无量世界诸佛大圆镜智咧，就尽十方微尘国土就无所不照就无所不束啊，就无所不了，所以十界正凡嘅六色作用就由于迷悟唔通，但系佢个本体咧系唯一。壮性啊！佢话世间无知道物为因缘及自然性嘅皆色心分别制度散有如是都无失业。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叫做色迷惑，就系、是、九界嘅清凡，同埋未开佛知之见，未有此觉智，所以叫做无知啊。咁啊，因而就迷惑，说此嘅色心咧。是因缘，咁啊更有甚者咧，佢就计呢个色心咧系为自然啊，咁啊凡夫执呢个色心啊从根尘和合而有，咁啊说佢为因缘啦，咁啊因缘灭之不生灭， 咁啊，摄佢系自然，咁啊，意性嘅人，佢执呢个眼色为缘，就生于眼色，就为因缘啦。咁啊，六色灭正出世嘅无为涅槃啊，不生灭时，咁啊，佢就摄佢为佢嘅自然。咁啊，若是话离根嘅三性啊，以呢个鱼丸根尘生呢个鱼丸六色，就摄为因缘啊。但是幻无自性，当体即空，他就执为自然。那么菩萨以无明不觉生九界的六色，就为因缘。但是九界的六色亦成大圆镜智之时，他就说为自然。那么九法界的圣凡都是离不开这个因缘自然，这个纯粹是这个色心分别计度。但是现在本经就说六种色心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既然六种色心的本体都是藏性，是平等无异，你说因缘，你说为自然呢，都是这个色心分别计度。但有因缘自然，个虚妄言说啊，就冇呢个因缘自然，呢个真实而可以指陈。咁啊，若是话有人发心，咁啊读此个大十点九零言经啊，或是系依此经所说嘅道理去实际修行，咁啊若是能悟得万法唯心啊，法法都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一切的事相有分别，但是一切事相的本体就是究竟坚固守灵现王。你若然能够如是悟得呢，那就可以永远离了这个因缘自然的气论。那么向下二十五性各尘圆通之时，那么弥勒菩萨悟得藏性，即是七，即是这个即大性，所以得定无上妙如的色心三昧。咁啊，以上咧，咁啊，整个第三卷啊，所谓四科七大皆如来藏性，一一法都系圆三世理。咁啊，而是一咁多嘅经文咧，都系从第一卷所谓如来加持嘅第二科啊。就是明性本具相的一科，那么已经是讲完，那么亦是求安乐从淫失归来，请佛开示的最初方便之境，就是说明那么一一法既然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一法都是圆三世理平等无异，咁若是我哋能够如是悟得啊，咁啊从此咧，咁啊修呢个妙三观门，我哋就可以断三烦恼，而得成十方如来所证嘅三菩提果啦。第二安及诸大众蒙佛而来嘅微妙开示，身心荡然就得无挂碍啊。咁啊此一科咧，名为叫做大众圆。就即是系啦，在乎嘅大众啊，咁啊文佛开住四科七大，一一法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嘅道理之后咧，咁啊得到开圆顿解啊，即是中门下所谓大彻大悟啊，悟得念佛者是谁啊？念得啊参念佛是谁咧？不能够开悟啊，咁啊叫做大众圆悟。咁啊此一科咧，就是属于第一卷证明理性科中的第四科。那么科里面所属的大众乃是局限，不是呢属于呢包括一切，因为此个法会大众是有凡有性啊。那么于此个凡性之中，分在有大乘众与小乘众。咁啊，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属于大乘菩萨众啊，舍利弗、须菩提等咧属于呢个小乘众啊，在凡夫众里边 既有发菩提心者，以及未曾发菩提心者，所以始终个大众呢，乃系单指呢个凡众，属于局，就唔系空指一切大众。咁啊，圆悟呢，就系悟一切法，即是常住真心。真心是具十功德，以十方之佛是无二无别，咁啊诸佛悟后而修正，所以得大解脱、大安乐、大自在啊！众生迷此心性，妄起攀缘，所以就无量嘅生理苦。咁啊，一切嘅凡夫众生啊，佢唔明白万法唯心道理，咁啊向来咧，以为是生佛天于，咁啊现在今日开悟啦，先至知得啦，系生佛平等啊，悟到自己本有个家身，本有个状性啊，其实与佛呢所证嘅系冇乜唔同，所以始终我哋点样先至证明啊，系乃系指呢个凡众开悟。而不是指呢个正众开悟啊，因为下文第四卷开章啊，就讲罗罗尊者不悟万法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嘅道理于呢个七大法中，佢尚且迷闷啊，唔了解呢个七大点解会圆融无碍，咁啊属于化执重，咁啊就说明啊，始终呢。乃是指这个凡众开悟，就因为他这个法执呢就来得轻啊，因为法执来得轻，所以对于佛所讲的七大圆融同一状性的道理啦，他就能够开悟。但是由于烦恼障重啊，他即使开悟只是断这个见惑啊，思惑就尚且未断，咁就更加咧談唔上啊！所謂斷塵沙、斷無明，咁説明咧佢法執輕，所以能開悟啊！因為煩惱障重啊，就只係斷咧最起碼嘅一種嘅見惑。咁啊，又分為兩科，咁啊初科嗰度經加罪益，就係結集經典嘅菩薩啦。是叙述法会这个凡众得益，又分两科，初科就是聚益，又分两科，初科就是略聚，略略呢聚大众所得的利益，故为以是阿难。当时开始阴入处界的四科，以共地水火风空根的七大之法，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已经开示完之时，咁啊阿难就系属于法会嘅当机，咁啊及诸大众就系指初发大心嘅凡夫众，咁啊阿难及诸大众咧就系聚呢个得益之众啊，亦系叙述呢个得益之人，就说明此等大众即系凡夫众啊，咁啊闻佛开示。四科七世皆状性之后，他能够得到开这个圆顿解。那蒙佛如来的微佛微妙开示，蒙就是成蒙，佛呢就是三国圆明号，如来呢就叫做广弘先德号。那么微妙开示呢就是叙述这个所闻之法，身体本来清净，无说是无可指陈，但佛大慈大悲故啊，依于这个无说是之中，就方便说是，令在会的凡众啊，未开悟者得到开悟啊，未了解者而得到了解，所以佛现今呢所开示的乃是最胜了义的一成了法，但身心就荡然，是得无挂碍啊，只是正是叙述咁啊，发会呢个凡众所得的益处。嗱，咁啊，平常嘅众生就执呢个四大和合啊，系为实我心， 執呢個六塵圓影咧，係為實我心啊！咁就處處執著嘅起諸煩惱，廣造罪業。咁啊，遊業就一定係受報，所以就唔得自在啦。因為信佛者絕對唔能夠離開呢個因果啊。咁啊，所以我常常說，如果離開因果就無佛法可談啊。咁啊，若是話離開呢個因果咧，咁啊，亦都無行可修啊！一切法不離因果，所以我就平常覺得苦惱眾生啊，因為處處執著，呢個係我嘅身，呢個分別係我嘅心。咁啊，一落咗執著啊，就一定係起煩惱。咁啊，有煩惱就一定係招感呢個罪業。以共呢个生死轮回个果报啊，所谓罪业之因，咁啊感到呢罪业之果，所以就唔得自在啊，未能了生死啦。咁啊，现在文佛开始四波七十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咁啊唔得呢个清净妙法身，咁就不见有呢个四大幻身啊。咁啊，而是悟之因，咁啊得到呢个悟之果咯，所以得到呢个身咧，当然系无所挂碍，咁就善因就善果啦。咁佢悟得呢个常住真心啦，佢就唔会再执呢个攀缘分别啦为心，咁啊得到呢个心当然。啊，若要话悟得幻化空身即化身啊，咁啊属于心当然。悟得呢个根色二大即是藏性，咁啊心荡然就得无挂碍啊！此一句呢就系、是、呢个荡然嘅注脚，咁啊因为无挂碍，所以得到自在。咁啊原来虽然仍有身心啊，但系悟得主嘅身心呢，那系不变随缘嘅影子，如同呢个大海中啊。起一浮勾，咁啊呢个浮勾啊，点可以妨碍呢个大海呢？咁啊，此就反相啊，默然自失，以共反相嘅重增迷闷，重复悲泪嘅迷情，就说明呢，从前系迷悟啊，但系今日呢，已经就开悟啦，悟得呢，身心系幻啊。本体就是藏性，咁既然藏性圆融无碍周遍法界啦，我仲边处有所挂碍呢？所以身心都荡然，而得无挂碍啊！咁啊，自诸大众各各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如观手中所持业物，咁啊，此一科佢就广聚，咁啊，上文啊佢就略聚啦。始终就广聚啦，就系广聚大众得益，咁啊分为两科啊，咁啊初科咧就系圆悟三大，嗱三大即是咧系体上欲，咁啊说明我哋嘅心性系清净直念，咁啊体大咧，咁啊心性啊周遍法界，咁啊上大咯。咁啊，心性具一切功德啊，咁啊容大。咁啊，现在法会上个大众啊，即个凡众啊，闻佛开四波七十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佢就唔得即空即假即中嘅圆三谛理，所以叫做圆悟三大。咁啊，又分为三科啊。咁啊，现在初科佢就悟性量，即而系性相大。即是悟到呢个阴入处界中，咁啊不动周圆而，咁啊亦即是悟七大文中个周遍法界含菩萨虚，咁啊亦是悟得十三遍见中嘅遍正周遍嘅道理，咁就叫做悟正量咧，啊即是上大。佢话自知大众就系叙述益得益之众。他就各各自知的心遍十方，咁啊平常众生计心在内，执呢个纷扰扰相，就以为心性啊，认妄想为真心，咁啊标准嘅生死根本啦。 咁啊，現在文佛開四科七十階而來撞正周遍法界含道十區，咁啊由是悟得呢個自心遍十方界，咁啊當然咧就唔再執呢個妄想為真實啦，所以就翻過上來，以呢個攀緣心為自性者，亦都翻過從前所執迷為心就決定劃為色心之內啊。咁啊，亦都咧翻啲上來，就話趨同沉俗啊，我將為心種種嘅迷邪，咁啊説明從前就執呢個妄想為真，所以生死輪轉啊。但係今日咧唔執呢個真心，廣大而虛空啊，所謂周遍十福，咁啊當然就唔再啊認呢個攀緣。分別妄想咧，就以為真實啦。佢話見十方空地而觀手中所持熱物，因為唔得真心廣大之故啊，咁就反觀呢個虛空，佢尚且係渺小啊，所以見到十方虛空之時，好似乜啊？好似呢個手中所持一塊熱物啊，咁渺小啊！所以呢個嚴好科裏面有兩句文啊，佢話心用妙理就虛空小啊，而道契真如就化界觀啊，因為虛空乃係迷真妄有，屬於真心嘅一點迷情，仲得唔明白呢種嘅道理，因為心迷之故，以為虛空咧係廣大，咁啊現在誤故啊。知得呢個真心之係廣大，虛空呢亦不過係真心之一點迷情，說明呢個虛空啊，尚且係渺小中之渺小，何況啊依空而有之事事物物呢，咁就更加就渺小中之渺小到渺小啦。所以唐朝呢個玄沙秘禅師佢開悟啊，他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盡大地啊，都是老僧一隻眼啊，咁啊呢一隻眼呢就是叫做法眼，咁啊亦係佛眼喎，亦係標準嘅智慧眼啊，觀諸法平等，皆是藏證。所以此經講，佢話十方如來就清淨海眼啊，咁啊説明此經。就叫做大眼睛啦，咁啊，若是你依此经嘅修行，能够咧了悟此经所讲嘅道理啊，咁啊得到呢个广大嘅智慧眼，你依此广大嘅智慧眼啊，了得万法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啦，咁啊从事起修咧。咁啊，历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啊，咁啊一直将你送到啊，所谓无上菩提妙觉之家，咁啊于其中间咧，从始至终啊，都永无呢个委曲之相啊。所以本经系为佛呢一代持教之最重要者，咁啊亦可以讲咧，你可以唔使研究第二部经。或者不用讀第二部經，你單是一心一意盡你一生人的心力去研究此一部經，然後依此經修行，那麼從因至果直達無上菩提之家，於其中間無諸位曲相，即使魔障現前，向下的第九、第十兩卷亦都詳細為你解釋，有呢个魔境现前之时，你点样咧去打破？唔好起呢个执着，咁啊绝对咧就唔会为境所转啦，使你步步归家，咁啊步步咧系踏入呢个无上菩提佛果。佢话一切世间诸所有物啊，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精片圆就含果十虚。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叫做悟正体，就即是系体大啊，就系悟得 呢個陰入處界，所謂其善真為妙覺明體，咁啊亦是悟得呢個七大文中啊呢個清淨本然，亦係悟得個十方辯證之中咧所謂離即不二啊，亦都係翻上所謂為己就為物，失之本心就為物所轉，就故於事中觀大觀小咁迷情。咁啊，説明今日咧悟得呢個藏性嘅本體啊，所謂周遍係圓融，當然係無大就無小啊。咁啊，一切世間諸所有物，嗱咁啊，上文嘅事諸大眾個個自知咧，咁啊，應該都係一直貫落嚟，即係話自知在乎嘅大眾咧，唔單一個人知啊，在乎大眾個個人都知，咁啊，知得乜嘢啊？就知道一切世間諸所有物就皆即菩提妙明圓心啊，同埋一切乃就通括之時，世間諸所有物就包括咧情與無情，咁無情就係五音中最初嘅即法，咁啊有情咧就即係指呢個五音中最後嘅受想行識四音，咁啊説明咧有情無情啊五音之法。咁啊，一一得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啊，皆者通也。菩提咧，中国话叫做国度啊，妙明圆心咧，就系悟得前嘅七大法，一一皆是如来藏，本无生灭。咁啊，平时未悟之时，以为万物都系无知，属于呢个幻尘啊。咁啊，现在开悟之故啦，同埋知道一切物都是妙明圓心啊，一切事物都是如來藏性，咁是開悟，悟得萬法不離一心之理，咁所以一切世間諸所有物就屬於萬法，咪皆即菩提妙明圓心，就即是係為心啊，咁所以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圓心咧，咁即是萬法為心。咁啊，就唔非喺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之故啦。咁啊，即是系悟到咧万法唯心个道理。嗱，咁啊，悟与共未悟咧，咁啊相差就好大嘅。咁啊，未悟之时，我哋见到高高嘅系山啊，系低低嘅水。咁啊，悟得知得。这个平平的就是陆地，有这个人我自非男女老少啊，咁啊贫富贵贱嘅无量不同。若是话我哋悟后咧，知得记住万法唯心，就唯一藏性啦，咁就直照不二啊，本性系圆融无碍，所以悟与共未悟咧，就有咁大嘅唔同。咁啊，心经片语，只个妙明圆心。纯净不杂就名为佢就精，广大无际就叫做遍，能具一切德用咧，咁就叫做圆。咁啊，指个心经既然周遍，亦是圆融无碍啊，所以个含果十虚，啊十方虚空都系包含在我哋呢个妙明真心之中啦。一切之法系妙明真心之所幻现。众生迷情，执为实有，所以不以万法为是一心。现在今日闻佛开四科皆藏性而得以大开圆解，所以知一切法系为心所现啊！我哋一心妙理之中包含一切啊，即使广大个虚空咧，亦不过系妙明真心中。一点的影子而已，所以说心经片语能够含果十虚之法，那么一切万物就如同狂花，那么真心就犹如这个清净虚空，那么艺眼之人见花就不见空啊，就例如我们众生迷之时，那么见这个种种无量区别相就见不到这个万法之相的本体， 但是今日开悟之故呢，就好似呢个净眼人见到呢个清净虚空啊，就见唔到呢个凡花。就譬如我哋今日闻佛开示，四科七大之法，皆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及唔得呢个万法唯心嘅道理，亦即是经题所谓啊，一切事究竟坚固守灵言。咁啊，你如是个开悟啊，就名为叫做如来藏啊，如来佛果。你如是悟得而行呢，就叫做如来密因啊。你所悟嘅就系大佛顶礼啊，一一法都系大佛顶嘅本体，一一法都系圆融无碍，皆是藏性。但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是游比十方虚空之中，虚一微尘。佢若存若亡，虽如暂巨海，留一浮沤，就起灭无常。咁啊，此一科咧就名为叫做证据，即是系用大啊证据嘅，即系上文七大之中所谓性空真色，就性空真火。此一段咁多嘅经文，咁啊亦即是来藏一切俱寂。咁啊用大咧，就是说随众生心是应所知量，由于悟得这个真心广大之故，所以就反观父母之身，是游比十方虚空之中，是虚一微尘，极其渺小了。若存若亡，十方虚空乃是大之又大，一粒微尘呢，但是小中之又小，咁啊微尘在虚空，所谓来无所从，就去无所至啊，忽有就忽无，咁啊叫做若存地若亡。但系微尘不能离开虚空，但系亦不外于虚空啊。咁啊虚空就譬如我哋今日所悟呢个妙明心，咁啊微尘呢，就譬如我哋呢个渺小嘅色身啊。咁啊，微尘在虚空就极为渺小，就譬如我哋呢个业障之身咧，在呢个妙明身心中咧，亦系极其渺小啊！咁啊，微尘在空就而不我空啊，即微尘就系见到虚空啦。就譬如我哋呢个肉体，我哋呢个业障之身啊，起于这个妙明真心，即是迷于这个妙明真心啊，有我们这个业障之身，但是妙明心而不外于这个妙明心啊，说明啊，这个身是起于妙明心，但是它无外于这个妙明心呢，就是说明就在我们这个生灭身中，就有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妙明真心的本性。咁啊，空亦都不外于呢个微尘，咁啊，说明咧呢个妙明心啊，就不外于我哋呢个业障身，只不过咧所谓循业发现啊，而有种种嘅业报身，就譬如呢个虚空不外于呢个微尘，所以我哋就见到有呢个种种尘。各位如暂巨海，就留一浮沤啊，就起灭无从。咁啊，呢个海咧，就譬如呢个真心，咁啊真心系直照不二。咁啊浮沤咧，就譬如呢个身体啊，咁啊呢浮沤嘅譬如身体啦，所以就忽生就忽灭。我哋嘅人好多都系朝生暮死啊，就譬如呢个浮沤。所谓起灭的无常，咁就翻上咧，所谓以动为真，就以动为境，亦都翻上所谓应一浮沤，目为全情，嗰点嘅迷情，就等于话今日悟到嘅清净法身啦，先至系尽虚空变法界，完全都系自己嘅本性。佢话了然自知，就获本了心，常住不灭。咁啊，此一科咧，佢就结熟真因啊，结就结通，熟就系归熟啊，真因咧 就望于呢个真果而说嘅。咁啊，真果就系无上菩提啊！我哋今日悟得呢个妙明心，咁啊依之而修，能够断烦恼，证无上道，就名为佢哋真因个了然自知。咁啊，今日阿难所悟嘅妙理啊，就极为明白，非从他得啊，那系了了而知，系深深体信啊，系的而且确。自己呢是开悟，就获本妙心啊，咁啊能够悟到呢个本妙明净之心，咁啊此心清净本然，非空就非有啊，亦空亦有，不可思议，就名为佢就妙。咁啊此心本来如是啊，非是成佛之后先至名为妙。咁啊，在凡夫位中，亦系不可思议，所以佢就本妙啊，即系提中个大字。咁啊，此心无相，非一切时处，而能一照一切时处。咁你叫做本明，因为明故啊，即是多嘢，就即系提中个佛字。咁啊，此心一法不立，一尘不染。所以本来清净啊，即是提中嘅顶字，就如顶之不可见。所以悟本妙故，依之而修，成呢个善魔中道观啊。若是悟本明之故，依之而修，就成就呢个妙车摩陀空观。若是悟到呢个本净故，依之而修，成妙三摩菩提假观。若是妙空观成，能够破法界见思，成实智菩提；若是妙假观成，能够破法界尘沙，成就方便智菩提。咁啊，若是话妙中道观成，就破法界无明啊，成真正菩提。是亦悟得本妙明净啊，系为呢个三菩提之因。咁啊，始终啊，获之一字呢，就全是假名。咁啊，众生迷故，就非失同失啊。今日悟故，就非得同得。咁就翻上文从前，所谓皆若不知，就真际所伪；个良由不知，就直上心性啊。亦都反上所谓语言不知、语情不知等种种嘅迷情。咁啊，阿难。自从人失归来，佛就开请佛开示，所谓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三观门。咁啊，佛呢就成阿难所请啊，所以呢就苦口婆心，咁啊数十番个开示，咁啊到此呢，先至令阿难啊得到开呢个圆顿解。咁我见开悟啊，系一件咧唔系容易嘅事。咁但系如果你话利根上智嘅咧，就可以一闻即悟啊。例如我哋六祖大师闻人诵《金刚经》，诵到应无所住地而生其心，咁佢当下就大悟，咁啊承受呢个衣钵系唯一代嘅宗师啊。咁啊，亦都可以讲咧，我哋现在任何一个出家乃至在家学佛者，都系六祖大师嘅子孙啊。所谓一花开五叶，个结果自然成。唔论你属于边家，都系六祖大师嘅子孙。咁啊，可见六祖大师啊，就系一个上根利智之人，所以一闻即悟。但阿难尊者，佢就自同顿根啊，就要佛多翻个开示。咁佢先至开悟，此就实实在在为利益呢个顿根者咧，就现出如是事。咁啊，向下咧就系、是、继续就属于阿难尊者啊，因为闻佛开示开而得到开圆顿解啦。所以一方面系多谢佛呢个法语之恩啊，咁啊一方面咧亦都自己发愿。尽空天界及未来世咧， 要自利利他，咁啊讲到此处系时间已到，向下问畅，付于明日。